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梁家妇女 Cathy。 Cathy 今天特意要强调自己是梁家妇女， 首先要站好队啊。 好，今天带大家进入高端的生活，我们听到这段经典的高端的生活的对白。 我说的可是美金啊，不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什么宽带啊、光缆啊、卫星啊，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楼上面有花园，楼里边有游泳池，lobby里站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May I help you？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儿贵。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2000美金那是成本，4000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 最后半句没听明白，不求最好，追求最贵啊。这个是大家注意啊，这个电影大腕啊已经是起码它有10多年了吧。你看那个时候这个贵的标准啊，一平米4000美金就已经算是贵的了，拜托，4000美金现在这北京 均价四环以外 这北京基本上就往四环以外去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就证明啊，这个高档啊，所谓咱们现在定义的这个所谓高尚生活啊，它是不断的这个门槛越来越高。现在啊，你看这个有什么哈佛诊所啊，这个什么英国管家，这都已经不算什么了。那最近呢，这个咱们这个见识了一下高端派对啊，这个海天，我跟你说，海天2100啊，突然一下。好像这个， 你以为酱油出新了？ 对，我说这是新酱油吗？2100，好像这个之前不是有一个矿泉水什么西藏5000， 西藏5300， 5300，哎，我说这一个套路的哈。这个海天2100，大家好像在微博上都像这个暗号密语一样在那传。哎，后来一搜发现这个不得了，这个相当高端，这个。一看这个深圳啊，不是深圳，海南三亚的这个海天， 深圳不够高端，知道吗？干的是一样的事儿，但不够高端。 是这个怎么厉害呢？25亿人民币，45米加长豪华游艇上举行派对，200人的私人飞机接送，3天成交额超过了10个亿。我正在想，这成交什么东西啊？ 据说有这个房地产，高端房地产啊，估计都是10几年前好多倍吧。然后有这个私人飞机，有这个高端的生活品牌的展销，总之一个字儿高端。然后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邀请的什么人，他其实也办了好几年了， 是 一个历史。他邀请的是商界名流啊，著名企业的企业家，还有这个政府的高官。还有呢就是明星模特，还有呢就是他们现在好像有出了很多的那种技术帖、内涵帖，就是帮你解析 外围 当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他说要价最高的呢是这个广告模特，第二呢是演员，第三是广告圈的，然后内地女孩呢是上海女孩要价最高。当然这是听说啊，是内部人士发出来的这个爆料帖。到底现在官方不是之前说要介入调查吗？但是调查出来什么结果呢？我们至今也看不着。 是这个 估计也都成了一个。 但是呢，你现在上微博上一搜呢，一搜这个海天盛宴啊，现在有这个专门是以这个事件为名义的解密账号。我今天就看到了有一个叫三亚海天盛宴八卦爆料，就专门搜罗各种这个他认为是参加了这一场 有人说是银趴啊，这个狂欢的这个性派对的这些女孩子外围模特，把他们的这个照片啊、截图啊、微信啊全部搜罗在一起啊，然后这个还有包括这次有涉及一个 SCC 一个超跑俱乐部，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模特公司的经纪组织，把大家落在一块儿，哎，好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全貌了。但是呢，说实话，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一种特别悲哀的感觉。 嗯，这不是你的菜吗？ 我 觉得你嘚瑟才对、啊。 我觉得没嘚瑟，我要去参加了我才嘚瑟呢。我光在外边看呢，你就产生了一种那种宅男意淫的悲哀， 嗯、 我一种失落感，嗯、特别失落感。 主要你还没有逆袭成功。 哎呀，其实你说那个 Cathy 编了好几年早新闻哈，真是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些知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特有名词、专有名词，一听呢就把你吓死，什么。俄罗斯转盘呢，还有据说叫一个深海炸弹什么玩意儿，这什么意思啊？ 深海炸弹不是喝酒吗？ 这个好吧，反正鉴于我们这个瑞 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来解释一下。 良家妇女，对，我是纯种的良家妇女、嗯、然后但是不代表我不用了解这些，对不对？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的素养。 是是是， 对，这个俄罗斯转盘呢，是他们就是有人在这个海天盛宴的事件被爆出来之后啊，大家就挖出来的这种，说是这种富二代在开这种性爱派对的时候的一种玩法。 嗯，啊，就抽钥匙吗？ 嗯，怎么玩呢？把这些女孩啊都蒙上眼睛，就看了、嗯、看来朱明奇还有别的玩法，我们一会儿再解析。 又长见识 了。对，就说这俄罗斯转盘是怎么玩呢、嗯？这些女孩都把眼睛蒙上，然后呢围一个圈子，但是他们的眼睛呢是朝着这个圆心的。 嗯，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圆圈嘛。 嗯， 然后呢这些富二代就开始在啊。一人对应一个了， 翻牌子， 对，然后呢放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完了之后就挪一格，比方说我们顺时针挪一格， 是、 哦、然后这样它相当于是就开始了第二轮了。 哦， 那这个玩法是谁先哪个男生挺不住了他就输。谁挺到最后谁就最厉害。 明白了 这马拉松啊、 对， 深海炸弹什么玩意儿， 这个深海炸弹就听起来就很恶心啊，就是说这个要先得挑一个女模，她得胆子大，然后呢把她的这个隐秘的部位先用红酒，这样有这个消毒的作用，还可以紧致，然后呢就拿一个这个2100的那个东西啊，然后呢往里面灌满了大家的下一代，然后呢把它再塞进去，然后呢大家再去这个女模，然后呢这个过程中谁先把那一桶跟灌肠一样的东西弄破了谁就输了。 我的天哪， 喂，不行，咱们这个节目朝低俗的方向发展。我 冷了，你知道 吗？ 我傻了，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这个，但是啊，我就是大家有这么一种狂欢，你知道吗？ 嗯、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事儿好。你说它是一个事儿吗？那但是我后来觉得说，这别人在这个别人自己有钱，人家在自己游艇上开派对，那是人家的这个权利。那碍着我什么事儿了？但是大家好像又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感觉，哎，说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啊，这个我们都是良家妇女啊，你们怎么凭什么就能这样呢？但是呢，你要说真的，我后来琢磨了半天呢，我觉得真的有什么问题吗？您觉得这真的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你觉得没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最有问题的时候， 是吗？ 就比如说现在 我道德感太弱了， 很多的明星啊，就很多的什么大小 S 的老公啊、 嗯、 什么很多大小 S 的老公，就俩老公、啊、然后还有这个 一人一个老公， 还有什么、啊、什么这个叫什么安以轩是吧， 对、 啊、还有 黄 圣依，黄奕、 嗯、 还有杨紫，就那些明星大腕，你就觉得哎他们也参加，但是参加完就参加完了呗、 嗯、 但是就个个都撇清关系，说我根本没去啊、 嗯、 他说这个觉得是对我的污蔑啊，你看我有这个机票为证啊，当时汪小菲说我在台北和北京、 嗯、 然后这个徐亚军说我去了，但是呢人家有好几百场那个活动呢、 嗯、 可能你们说的这个淫乱趴呢是少数人的行为，我没有参加、 嗯、 然后说这个极大的影响了我的生活，然后就看到小 S 在微博上就抛出来大家啊几口之家一个非常欢乐的出游的照片，你会看到 是啊， 哎，是参加一个派对，如果真的没事的话，为什么大家这么着急的跟自己撇开关系呢？ 嗯，哎， 是派对没事儿，性爱派对有事儿、 嗯。对，我看到这个昨天有一个调查啊、 嗯， 就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目前只是一个版本的一个说法， 嗯嗯嗯、 说这个海天盛宴这个本身的这个叫 MC 白色派对， 嗯、 它本身是一个这个比较庄重的一个，或者说就没有那么复杂的那么一个派对，一个正常的一个派对、 嗯、 啊，大家可能就是喝喝酒聊聊天啊，这个吹吹海风，然后呢。 但是呢啊，但是那人加了一句，就说他散了之后大家怎么玩， 对， 那就不知道了， 那是大家的自由。 你这么一说啊，我就在想，你说你看这两天我这个刚从台湾回来，这个台湾这个垦丁音乐节， 嗯， 对吧，垦丁音乐节这个人家就是屌丝派对，对吧，屌丝派对也有这个就是比较玩的比较开的，但大家就对于这个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道德的指责。 嗯， 你说有些人在这边开这个比较疯狂的派对，大家还说哎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个伤风败俗， 因为这个是在道德上最好去指责的，所以我先拿这个出来，但是我实际上表现的是我对整个的不管你海天盛宴有几百个派对，我就是有这种仇恨的心理。 嗯， 我是把这个最好在道德上攻破的东西先拿出来说，可是实际上是我的一个仇富心理的表现。 嗯，你觉得说我倒觉得这个讨论咱们今天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特别像当年这个冠希老师出这个艳照门的这个感觉。 嗯 啊，你说我你要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我肯定说哎呀这个冠希老师做的太不对了，这个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个拍了照片还存呢，存的怎么还丢呢，对不对，那这个肯定是不，但是呢其实我这个另外一半啊，我比较猥琐的那一半啊，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玩，我就特别乐意看照片。你说海天盛宴，我一直在琢磨的是哎怎么无图无真相啊，怎么还不出图片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很多的尤其是宅男就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完全是一张皮一颗心，就你看你皮的时候你就指责他们， 嗯， 哇靠现在什么什么内地怎么乱成这样，尤其是娱乐圈， 啊，世风日下，人 两千一百个套什么一夜之间全用光，但是心里面他爽得很，他就在看那些 我没法去参加，但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我好像是 你说这个前天还是昨天报的那个叫孙什么的，孙静雅什么的， 啊， 那个嫩模， 对对， 哇塞那个照片出来，你说真的是宅男在里面看，在家里自己一个人一张一张的慢慢欣赏，他看的不刺激吗，觉得但他心理上，但他外面就可以讲哇天哪现在的娱乐圈都你看都 太乱了， 这太乱的一个团体，但实际上呢就是基本上是人格分裂的，我觉得很多人就你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去指责别人，但是心理上是不是这么想的呢，我觉得很卑鄙。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说到底你要我真的这个凭良心讲，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娱乐事件，对吧， 嗯， 大家一场这个公众的狂欢，跟那个什么特别像呢，跟这两天在特别火的这个两个卫视在直播的这个明星跳水特别特别像，你看这大家就 同一种性质， 哎，同一种性质，你说这本身有什么问题吗，跳得好看跳得难看， 嗯， 或者人家到底玩了什么游戏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到底跟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人家哎穿的比较少，然后呢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哎这个失身了，这个扎在水里了，嗯，然后出丑了啊，各种这个窘态摆出了，这个呢就是公众可以狂欢的这么一个口水的这么一个材料。 嗯， 对。那刚才朱明奇说到说就是没有照片这个无图无真相，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无图无真相 给了你发挥的空间。 对，你说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些宅男们肯定都看过呀， 嗯， 远呢有这个罗马帝国艳情史，然后花与蛇这些，近的有什么三 D 肉蒲团，大开眼界，你们这种场景少吗，都有啊，对不对，能不知道吗， 酒池肉林啊，酒池肉林。 好了，那行，那三 D 花心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海天盛宴，现在微博上也是讨论的最欢乐，大家围观最有情绪高涨的 一 个话题，是 带着 一 种欢乐的愤怒的感觉啊。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接着说。 Go for show， 女孩就喜欢你太太，等等去家里红牌要不要来，只是怕你挂得太快，明天要去庙里收金拜拜。How high We can kiss the sky， 人生海海我们不会只 stand one night， One night in 肯定我留下许多情，你是我的可口可乐帮我解渴，看我转头知道我弯绕舌，不用说我坏话因为我有顺风耳，如果是你肚子大我爱你吃了什么我们太美爱我，少钱 界，我爱台妹万万岁，你的槟榔两粒要100，好贵，有没有含税？如果能够和你共枕眠，更多更多的奶粉钱，我愿意为你贡献。我不是爱线，请你喷上一点点销魂的香水，换上你最性感的高跟鞋，人群之中你最亮眼。台妹来了，我是否和你一拍即合？跟我去很多的不良场合，大家看到我都对我喊 yes sir， 因为我是公认最屌的 rapper。台妹们麻烦喊我趴坡，我不是开着可是付钱也不会啰嗦。纯情是什么我不懂，我的想法和邪恶长着也太多。 台妹爱我，对我来说零距离算什么？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不配算算什么？ 为了你我可能要投资一家槟榔摊，为了你家里可能要有钢管，为了你我要常常下去台南，为了你流氓会来找我麻烦。对于带着一点台湾味的女生，我的身上写作毫不考虑亮起红灯。毕竟你也不是天使，我也不是神人，时尚的野兽，那就请你跟我受够。你是马戏团去年有素的 animal， 所有男模女模你在雕什么？我就不信你现在还有处女膜，都是凯子错。喜欢台妹说话的口音，有时候加大情绪靠背三字经，爱神的剑要射向那里，这里 free night 张震岳热狗这里。 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零距离算什么？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后配衬算什么？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零距离算什么？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后配衬算什么？ 甩我叫你什么都不用管，让我看你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台妹手放在空中甩，叫你什么都不用管，台客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 我是小天，我觉得 U Radio 的同事都很幸福，因为可以和我共事，我每天都带给他们快乐。开玩笑了，我觉得 U Radio 的工作氛围很好，我每天都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呢，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所以呢，除了我觉得开心，我也希望可以把快乐带给我们的听众。所以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会跟我的 partner 轩轩主持天天互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天玩游戏，我们等着你啊。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今天是一期很低俗的节目，我们这个讨论的是海天盛宴啊，这不是酱油，但是据说酱油板块这两天涨了，就因为除了这个曝光率比较低啊，大家发现原来酱油不仅仅酱油也可以是很高端的酱油。说的是这一起这个疑似啊在海南三亚发生的被公众称之为淫趴啊淫乱派对，那呢这个集中了大量的金钱还有大量的这个富二代啊，这高帅富齐聚，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很多名词啊这两天都产生了什么爆炒黑木耳啊，然后呢还有各种什么外围啊，哎呀真是充 充分的这个充实了我的这个词汇库。那刚刚我就说这件事情呢，跟这两天在国内两个卫视啊，在同时拼收视率的这个明星跳水节目呢，有点像。 哪像呢？ 我昨天就是琢磨了一下啊，我开始都不知道有这个事儿，我说跳水有什么好看？后来呢，你看他这个卖点是什么呢？女明星。 素颜， 然后呢 露赘肉， 对吧？你看其实所有的女明星，这个我后来发现都穿得挺保守的，估计那个跳水怕那个水把这个衣服给冲走了然后呢，这个大家会，你看这个观众啊就会比较期待，哎，你看这个到底谁的身材好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到底身体上哪部分是假的呀那还有这个女星到底穿多穿少啊，这个都是看点。你说真的是跳水吗？这个其实不太重要，就是你知道这个公众的祭点在哪儿啊，这个一个是性，还有一个是钱对不对？那再加上一个权，那基本上这个三样就齐备了，然后把这个三个凑到一块儿，那基本上呢，你做出什么样的花样呢，都一定是有人看的。 对，现在就是这个海天盛宴这个事情也是齐集了这些元素，特别是大家对这种富二代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海天盛宴的事情出来之前呢，应该是可以猜测得到 对 他们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奢靡的生活，可是呢好像没有证据。这次呢终于有一个好像是证据， 看吧，给我抓到了。 对看吧，被我抓到了，是真的有这个心态。 是 但是你看呢，这个一开始爆出料的一个网友叫曹思阳嘛但最近呢听说他又是碍于压力你看他又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微博，他说昨天下午参加三亚海天盛宴订婚的男主办人打电话说，麻烦我把关于三亚海天盛宴的微博给删了，因为影响到他和太太所邀请的众好友。他说好，给面子我删。他说我没有造谣任何东西，清者自清。但你会发现哎，这个事儿你说是迎合很多网民的所谓的基点色情和这个金钱权利，但是你会发现整个事儿的一个发展逻辑又非常中国式。 为什么呢？ 又是你看爆料之后，然后呢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官方呢、 啊、 我说我介入，我去给大家一个说法，我去调查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哎、这个提醒大家，这个之前 无疾而终了、 哎、在我们现在治安条例跟这个犯罪的这个条目当中啊，有这么一条聚众淫乱罪，这个理论上是可以入罪，是可以判刑的。 所以说你在调查之后呢，如果没有一个说法出来之后，大家很容易想哎，会不会官和商他们中间有存在着勾结的成分， 哎，这个套路又来了。 对，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本来现在有些评论还说这是官方举办的一个活动，根本不是的，是民间人士啊，也是据说要把它办成法国的一个什么样的奢华的派对。他说照那个方向走的，因为在法国以前他们在那种所谓的什么奢侈的高端的游艇会里面工作，所以想把这个游艇会游艇展呢给他基本上把那个模式搬到中国来，是非常高端人士才有资格参加的。但是你们发现发展到现在，确实一个是网民的狂欢，很多的这个狂欢的事件都是类似的模式，二一个就是所谓的调查。那调查到最后，我们大家根本不会说期待是有一个让你觉得哦可以这个让你冷静下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看不到这样的希望。 你说啊，我不敢代表所有这个观者的心态但是我敢说很大一部分人应该跟我想都差不多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反感，我觉得我有一种这个除了刚才这种比较悲哀的一种心态下，我觉得哎呀要是有机会我也去看一下就多好。 对，所以我们来大胆预测一下你说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明年海天盛宴是会生意更好呢还是会更不好？ 当然是更好， 一定是更好而且这个海南我想他们这个省里面也是现在没准心里正偷着乐呢，这是多好的招商 引资 机会啊。 对 啊，对 吧， 真的是 你看现在真正的这种高端的这个派对，要不啊我的一个感觉，真正厉害的那就是私密级别的那我这个会所啊什么就完全不对外营业， 对， 参加我这些活动的这个来宾呢也不会蠢到去发一个微博，那一般来说呢也不太会有什么这种来路不明的外围模特，对不对？ 对，一定是很守密，比方说像长安俱乐部之类的， 对， 这个圈子的保密要保密到一定程度。 那这个我觉得是真正人家是真正这个云端级别的那有一些呢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他可能这个人色就相对来说比较杂，那么他有的就会有一些这个信息就披露出来，然后呢就激发了这个公众的意淫。哎，这种啊反而是一个刺激消费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噱头，一跟大家说哎，我这个派对一般人进不来，你现在有一张票，哇，那这张票就可贵了，对吧？你要不现在卖个花生都讲特供呢。 但是我又会想啊，你说如果这样的新闻屡屡出现之后呢，大家往往是迎合你心中某一些就比较所谓的没有道德感的那些，迎合你心中的那一部分的窥私欲的话，这对于某些圈子的一些印象，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好转起来。比如说你说到娱乐圈，你永远都是哦，这个是个非常乱的圈子，然后里面关系错综复杂。然后你说三亚现在负面新闻这么多，之前又是这个天价的什么 海 鲜呢，现在又是这个酒店呢，现在又说哎，有人说是官方主办的，其实根本不是。那如果不是官方主办，官方又说你要去调查，但是又没有给出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说法的话，那对于三亚的一个形象，我想应该是有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打击。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孙静雅的那个嫩模，他又爆了一个微博，之前不是把所有微博给删了吗，后来又重新贴了一条，他说你们也就敢欺负我这种普通人，他真正的 我没背景的 幕后的这些大佬们，你们敢动吗？ 还有银媒啊，这个所谓的 哎，正是这种欲说还休，你又更加挑起你想知道到底后面有什么更大的内幕，背后的这个主使者到底是谁，然后有没有所谓的这个俄罗斯转盘什么深海炸弹那样的玩法，你就更加的陷进你的好奇。 可是现在公众欺负的其实都是不紧要的人，比方说大 S 小 S 其实也没那么紧要，对不对？他们的老公也是，而且大小 S 遭遇这种事情太多了，徐亚军和汪小菲也不是第一次怎样怎样，大家都知道最后会怎样收场嘛，要么就是小 S 出来秀一秀幸福了，要么就是大 S 出来发个声明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我知道你们会这样的，正好这次我有一个机会去欺负你了，我就要说。而且我觉得像刚才那个樊素说到这个最初爆出来的这个人曹思阳啊，可是他呢有一条微博说他当时其实在海淀盛宴这个所谓的银趴发生的时候他人是在苏梅岛的，所以说那到底是哪一方的话是真的呢，真的不好说。 哎，这个给大家茶余饭后增加了非常多的谈资啊，然后也给就是怎么说呢，给很多的屌丝呢有一个建立一个幻想的这么一个机会，不然的话呢大家恐怕这个屌丝的生活就真的无望了，连一点这个意淫的连一点这个想象的空间都没有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哎，时不时的有一些这样的新闻啊，当然你可以在道德上谴责他，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对于广大屌丝朋友的心理健康呢是有帮助的，不然的话真的得憋出病了。好，这个休息一会儿，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说的是发生在海南三亚的疑似淫乱派对啊，这件事情。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抬手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平邪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养分。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网打尽好歹不分。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这反正也要这，不管人不想住的养鸡呀，打开世界不放过耶、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政府已实施新规例，禁止任何人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除非该人士已获发出口许可证，违法可被罚款50万元及监禁2年。为顾及自用需要，每名16岁或以上人士在每24小时计的首次离境时，将或豁免可携带相当于2罐、总净重不超过1.8公斤配方粉。 与众不同的你，选择了与众不同的 U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一场让大家遐想连篇的海南三亚海天盛宴啊，齐聚了这个香车、美女、财富啊、权力，基本上呢，你想到的这个人世间啊，代表着这个名利的，或者说代表着物质的这一切所有的象征，你都可以在这一场狂大的派对里面啊找到。那大家也是诶，好像公众都做义愤填膺状，但是呢，这个中国式特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呢，大家并不是真正的，我觉得啊，大家并不是真正的说你对他有多恨啊，有的时候更是一种失落，失落自己为什么被落下了。是对于这个特权的这个问题呢，往往是在于、哎、为什么我没有获得这种特权？恐怕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啊，包括这个在网上的一些舆论当中一些很有意思，大家这种，结合着一种窥私啊，更多的结合着一种大家自己的这种啊向往的一种情绪。融合在了这里面，所以呢，刚才这个樊素说这次的事件会对三亚的旅游形象有一个打击呢，我倒真的觉得未必。哎，大家说不定真以为，你看这个高帅富们都去三亚，所以呢，我也去。你说我没有办法坐游艇吧？那我去坐个香蕉船，哎，这个我上海滩上也过把瘾，这个也挺好的。 没准碰到什么派对，还可以在外面围观一下。我觉得他这次出事儿， 你说海天盛宴以后要是卖这个看台票的话， 对，他以后分一个高中低档可能比较好。他这次我觉得出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高不成低不就了。 是， 你要么就是一个大家人人有份都可以玩这个老少咸宜的活动，你要么就是一个真的是保密到完全密不透风的那种情况。 你要不然就别让人知道。 问题是他就邀请了一些这个很爱发微博的微博控，这个就是问题了。然后呢，他这个微博控们一发出来呢，大家其他微博控们就觉得，哎，他也是微博控，他就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真是啊， 就觉得好像我又有点能够得着。 对， 这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才我够得着你又没让我去，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可惜了。哎，真是。 但是我又觉得吧，我觉得你说可以玩，但是玩你必须要有规则、有底线。嗯，就现在玩的你就 注意安全， 瞎玩。对，一个又是瞎玩，一个又是可能在中国你确实还是有法律这个东西存在嘛。尽管说你别在那装正经，哎，现在已经不是那什么，不是什么以前的那种特别保守的社会，但是你玩也有一个。听起来还比较冠冕堂皇的玩法， 嗯， 这一个。另外一个，你说屌丝，如果真的所有的想象都是像那样一个奢华的派对，我想你一辈子都在家郁闷死。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在家看不到那样的希望，那怎么办呢？就我看到一些还比较复古的人，他说那哪叫什么贵族啊？你看人家民国时代啊，看人家这个上海有个作家叫程乃山，人家写了一本书，他说最后一章叫做所谓的上海的名媛。 名媛， 他说我就向往那样的生活，人家。名媛有什么 样的 标准、啊、 这个以名媛当时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有这个良友杂志上一定要上过这个封面之类的，对不对？ 他首先你得是名门之后啊，名门之女， 这血统首先就决定了， 对，才貌双全、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对社会对女界有所贡献，不像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你不是说你能上几个名模上几个这个演员你就是行了、那不行、你还得对社会有影响力。所以我想起来之前南方周末他们访问过陈丹青， 你得德艺双馨、 对，他问陈丹青，他说你觉得中国有上流社会吗？他说中国哪有什么上流社会，中国顶多都是上级社会、你说所有的这种 party 都是十有八九是富豪这个聚集，但是富豪聚集干嘛呢？也谈不出来什么样的这个，他觉得谈出来没有精英的东西。而且中国现在最奇怪的一点就在哪儿呢？他说没有一小撮精英之后，你剩下的东西呢？你说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现在这个打上引号的精英，真的是有 以前我们想象到的所谓的那些富甲阶层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吗？ 他的承担不够， 承担不够，所以说中国社会真的叫做京城四少啊，之前有什么京城名媛呢、他那根本是扯淡。你要是跟我们复古一点的时代相比的话，现在的你说世风日下一点也不为过。 可是你脑子里好像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名媛就是那些民国范儿的女孩子，是不是？ 对，之前 林徽因啊，一定得是这个。 新周刊不是那个前段时间很火嘛、民国范儿，后来有人总结民国范儿是什么，民国范儿那叫贵族精神。当然你不能说回到以前那个时代过去，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不同特点、但如果说你现在的有所谓的民国范儿，现在所谓的贵族精神缺在哪儿，就是缺在承担上面。所以你每天看到那样的新闻，只是那帮人聚在一起玩、聚在一起喝东西，聚在一起这个玩女人，但是你说真的对发生社会上有一些比较振聋发聩的声音，有从他们那个阶层里面传出来的？ 你这也说到，你说名媛哈、你说这个青楼女子，青楼女子一直这个古往今来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青楼女子跟这个娼妓啊，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大家比如说苏小小啊，这样的这个人物， 都是有才华的。 李师师啊，或者说这个什么杜十娘，是吧？这个东西，大家就是觉得，哎，我知道你是青楼女子，但是我对你还是有尊敬。你要说把这些人列为当时时代的名媛。哎，我觉得 也不为过 。那他通常他都是有，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价值里面，他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块位置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说的这个名媛呢，大多数时候你就是流于表象，你穿什么带什么，或者说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权，决定了你的这个地位，跟你的这个社会价值是无关的。 对，回到我们最初一开头说的这个高端的问题啊，刚才那个樊素有提到，就是杨紫跟黄圣依他们有发声明，然后其中就有提到说那是一个高端的酒会，这话吧从他们俩嘴里说出来就 特别奇怪， 就特别奇怪，这个高端这个词就立刻变得好像特别不值钱了。而且我觉得高端这两个字吧，你想想中国最常出现在哪里，就是我们的 卖房卖楼， 对，各种广告之中啊，这高端这次什么北京 CBD 高端商务住宅， 现在高端已经比较俗了，高尚啊，什么 对对，更高级的词就是高尚，可是什么叫 尊上尊崇， 是，然后什么叫更高端的聚会呢？你觉得海天盛宴那样大家是去买这个公务机买私人艇的，这个是高端的聚会吗？所以我就想到刚才提到的这个林徽因啊，她也是躺着中枪、 对，林徽因最近中枪非常多、 这个绿茶婊的代表，但是实际上林徽因她还真有过高端的聚会、就是她的这个太太的客厅、 对，被冰心 非常有名，是被冰心这个暗讽过，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谈笑有鸿，如往来五百 真 那样是高端的聚会、我觉得 这个，而且你看这个你这么一说法国，这个法国像这样的这个贵妇啊、很多时候她的一些所作所为呢，在今天看来是一些公共情妇的一些、但是啊，在这个之外，她会资助很多的艺术家，对不 对？ 有很多这个大的作家，她穷困潦倒的时候，她往往有这么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你说她道德上面恐怕是这个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道德记录，但是呢，哎，她有一些这个，你从这个纵向从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她做了很多好事儿。对于这样的人呢，还你是说真的称之他为名媛，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算得上。 对，所以就是樊素说的那个标准里面的第三条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女界以及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这个是一个标准。 就是说你这个不要求你是道德上的一个良家妇女，但是你就是你得有所谓的这个一技之长吧、这个不是纯粹技术上的， 而且我觉得 在价值上的、 对高端吧，你说你所谓的这个高端的房地产，你要看你的家里有谁来做客，像林徽有太太的会客厅、还要看你家里来过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客人、有跟什么样的邻居那个作伴。然后我想到俄罗斯啊，就托尔斯泰，他以前他们那个俄罗斯真的叫做所谓的贵族庄园、非常非常大，但是你说作为一个真正的贵族吧，你除了真的是有钱有才华，你还得有胸怀。你看现在我们听到的这种国内所谓的高端所谓的名流，他们就遇见屌丝不带你玩的，是吧？就是他们自己自成一个圈，非常封闭的一个王国。但是我看到以前那些旧时的故事，说托尔斯泰他其实也看不起高尔基的，高尔基是很穷困潦倒，按现代话他来说他就是个屌丝。但是呢，托尔斯泰他作为一个高帅富是非常这个同情他，当年他这个高尔基呢，虽然对他的这个文学评价不是非常高，但是呢高尔基坐牢的时候，他把用自己的关系把他从牢里给你保出来了。而且他那个庄园真的是很大，很应该是 按当年来说是非常奢华的一个地方、 嗯、 完了之后呢，他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散尽之后，把自己的庄园是留给了穷人、 嗯、 他自己是默默无闻的在一个死在一个车站里面、 嗯、 所以你像现在的高端高帅富相比，我们自己玩就好了，哪会理什么屌丝啊，就让你羡慕死去吧、 嗯、 但你会想跟以前的人比，他们真的是太不是一个这个量级上、 嗯、所以说今天这个中国的这个用来形容上流社会的这些词语已经完全被房地产商给破坏殆尽了 是已经什么尊贵尊上 嗯， 然后还有什么词真是各种被破坏。 反正就是你会他会强调有一个特权的一个概念啊、 嗯、 但是呢对于这个特权的标准或者说这个特权的来源，好像你又是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说，哎，我觉得我有钱有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阶级，而是说我是在别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也像有的世袭贵族，他真的以血缘来隔断了，那可能对于这个大众来说更是一种断绝。但是呢现在高不成低不就，架在中间，大家觉得哎，我今天这个发狠了去捞一票、 嗯、 我可能明天我也成为海天盛宴的这个座上宾啊，那这个的话就给大家留下了这种怎么说呢，你留下的是一种机会，但是呢同时呢也破坏了所谓的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上流社会的原来有一些它美好的价值的一些定义、 嗯、对，现在大家就是想干的是什么，是进入到一个特定的小圈子，然后这个小圈子呢喜欢做事故作隐秘， 嗯， 这样的话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了。所以现在在骂这个海天盛宴里面的这些人，当然当有朝一日他也变成一个有钱人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不进入那个特定的小圈子，我不做事故作隐秘，好像就觉得那我跟屌丝有什么样啊， 就我一定得装， 对，有什么、嗯、我非得装成那样我才算进入了这个特定的群体 好吧，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句，在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个名流基本上可以跟装逼画上等号了吗 真的 是 一定要看你坐什么样的车啊、 哎、 喝什么样的酒，去什么样的游艇，参加什么样的派对。 嗯，哎，你说这个啊、嗯、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次说到这个伊俊卿啊，这个中央编辑局长的这个情妇事件啊、 嗯、 我注意到我们凤凰 FM 上有一个听众留言 啊，是吗， 哎，他说你现在是说的轻松，要你跟这个一局长一样的话你也会变成那样，嗯， 然后引起了朱明奇的反思 引起了我很大的反思，目前为止我很难说他说的是错的、 嗯、 好，这个三 天 换新闻， 我们看到这个三亚的海天盛宴事件呢，可能最后有一个价值就是引起啊大家对所谓的什么叫做高端的生活方式，什么叫做名流啊，什么叫做这个贵族名媛、嗯、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理解和思考。 这更多的呢在今天听上去像是一个笑话啊、嗯、这个在接下来我们这第四部分呢，哎，今天讲到的一位哎正儿八经的这个英国的终身贵族，是被英国女王册封的终身贵族，他就是在4月8号啊去世的这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呢，中国的听众或者中国的朋友就比较熟悉，铁娘子 Iron Lady。 那在4月8号的早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中风之后在家中去世，享年87岁。她在1979年呢出任了首相，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的首相。那其实一想到她除了是女性的身份之外、 嗯、 大家还可以想到的，哎，这个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归还香港，那包括她带领英国打赢了这一场啊马岛战争或者福克兰群岛的这一场战争，有人说这个是给大英帝国啊挽回了保住了一点面子。 嗯嗯， 那在今天这个时节撒切尔夫人去世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也请大家展开一点想象啊、 嗯、 对于中国的这个朋友来说，哎，如果你有机会给撒切尔夫人写墓志铭的话，哎，你会写什么呢、 嗯、 那你是会怎么样来评 价 他一生的功过、哎、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啊，这个刚才微博上留言，他说我会写嗯，以后请小心台阶儿。这说的是他到北京的时候啊，曾经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前的这一跤了。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这个电影啊，《The Iron Lady》当中的这个一段原声，这个是由这个老戏骨啊 ，Meryl Streep 他演的这个撒切尔夫人。在这段原声之后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热线开放， 嗯、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频道，3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正在为你开通，打起电话来告诉我们你怎么评价撒切尔夫人。 That's why I want to marry you, my dear. Mrs. Thatcher, one simply has to make you look and sound like the leader that you could be. No matter how I've tried, I know I will never be truly one of them. Someone must must say the unsayable. Methinks the lady doth screech too much.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is party, lead it. Watch your thoughts, for they become words.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country, lead it. Watch your words, for they become actions. This is it. Steady the buffs, old girl. Watch your actions, for they become your character. Prime Minister? Shoulders back, tummies in. And watch your character, for it becomes your destiny. And it is my duty. Ambition that's got me this far. Ambition. And the rest of us, me, the children, we can all go to hell. The Falkland Islands belong to Britain. And I want them back. With all due respect, when one has been to war? With all due respect, sir, I have done battle every single day of my life. She heads a most hated government this country has known. This is the best you can do. I had better do your job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Best be careful not to test one's colleagues' loyalty too far. Our party and our country need a new leader. The rules make it possible to depose a sitting prime minister. Sir, in town now, just won't win, darling. Your problem is that you haven't got the courage for this fight. Gentlemen, shall we join the ladies? 从九重天到运动场，从听音乐到品文学，搭着火车当个有个性的城市 Hunter。周一到周四下午2点到3点，傍晚7点到8点 ，U Radio 综合台为你献上假日 DJ Show， 汇集 DJ 特色节目，满足你的个性需求。假日 DJ Show， 让你潮流一位。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的 call-in 题目是：如果你有机会给已故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撰写墓志铭的话，你会写什么呢？是不是会像武则天的墓志铭一样，留下一块无字碑啊？功过请后人评说。现在就请你来评价一下撒切尔夫人的功过啊！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来自深圳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张先生，您会怎么写呢？ 是墓志铭是吗？ 是。 我可能会写，他其实和邓小平一样，其实这么简单，因为我是可以发表观点吗？ 嗯，请说。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留名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经济上的成就，第二种是军事上，因为丘吉尔应该就是军事上。 嗯， 那么撒切尔应该就是经济上，他其实和邓小平一样，有三点共同点，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就是在大多数人左的时候他们右， 第二点就是人生都是先有失败后有壮举，然后第三点应该就是他们都有铁腕。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今天的社会来看，也确实就是今天跟当时英国工会闹革命之前的那个时间其实很像，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也可以，就是很需要他这种政治人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也是被我们大家铭记的原因。 嗯，好的，这个张先生认为，如果要给撒切尔夫人写墓志铭的话，请参见邓小平的简介。好，非常感谢深圳的张先生。 谢谢深圳的张先生。 好，这个接下来是来自广东啊，不知道是广东哪里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会怎么写呢？如果给撒切尔夫人写墓志铭的话， 我会写一个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人。 嗯，这个听上去有点像这个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听着像给朱镕基总理他的自我评价。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写呢？ 因为他作为一个首相的时候，他对国家对人民是尽心尽力，不畏私利，这样的人人们是会永远怀念他的。 嗯嗯，好，非常感谢广东的方先生。 啊认为撒切尔夫人他指的这个国家跟人民应该是这个英国，和英国的人民是鞠躬尽瘁。那其实说到撒切尔夫人的话，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香港之外的还有呢，就是他千里远征万里远征啊，带领这个大英帝国的海军舰队。那个时候已经当大家在质疑英国的军力的时候，他却打赢了这一场马岛的海战啊，确实对于当时的这个英国国民信心啊提振了不少。接下来是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如果给您一个机会来给这个撒切尔夫人的这个墓碑写墓志铭的话，您会写什么呢？ 很高兴有这样的荣幸。我就想一句话。 嗯， 为自由和与和平献身的女强人，铁娘子。 您会把铁娘子写在她的墓碑上？ 对。 嗯，好的， 举世公认的 为自由和和平。 对， 为自由与和平。对。 嗯，好。但有人说他这个带着英国的海军去打了这么一场战争，您还会认为他是一个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吗？ 这个是和平的战争，这是为和平的战争。 嗯，好的，非常感谢。 谢谢 国家，我们相信他们。谢谢。 嗯，好，谢谢上海的。 其实对于现在的政界啊，国际政坛，大家都会说现在不是一个有强人的时代，就是软弱者很多，但真正非常强大、很非常强硬又强势的一个政治家是非常少的。 所以， 而撒切尔夫人说，如果说他是一个强人的话，那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独裁者的性格特征。 没错，在这两天，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英国的新闻啊，英国国内的民众也是有怎么说呢，庆祝啊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恐怕也是他政治上的这个反对者啊，他们认为这个撒切尔夫人的某一些做法有这个独裁的倾向。那当然这是在一个民主的系统里面，他可能表现出了比较强硬的作风啊。接下来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喂 喂，你好。 哎，陈先生你在了。对 啊，在啊。 您有机会来写这个撒切尔夫人的墓志铭的话，您会写什么呢？ 我会认为他是20世纪最富争议的杰出女性政治家之一。 最富争议的这个争议来源于何方呢？ 我觉得这个争议有几点了，就是说一个政治家他所处的这个肯定他的这个本国的利益肯定站在第一位的，因为他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对，在他当政的这段时间，比如说和美国那个联手那推进冷战，那把那个苏联搞得解体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对阿根廷使用武力争夺这个马岛。 对。 但是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比较熟悉他的来讲呢，是他妥协，归还了香港。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我更多的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女性，而且呢也很有争议。包括他在自己国内也是一样的。 嗯。 在为了挽救英国的经济，那导致了英国经济的这个镇压工会也好，或者是镇压这个打击工会那个罢工也好，但是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这个经济的这个贫富两极分化，很多的社会问题。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女人。 没错。那陈先生个人对于撒切尔的这个感觉，你会认为他是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吗？ 我觉得对他来讲，我还是觉得功大于过吧。 嗯，还是对他是一个比较肯定的一个评价。 对。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 谢谢。 陈先生认为这个撒切尔非常具有争议啊，但是总的来说做的好事儿还是比较的多。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你好。 哎，梁先生是北京的吧？ 我是北京的。 对，您怎么看这个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去世了，很表遗憾了。这个我看的撒切尔夫人的话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 嗯， 是可以在这个史书上动动写上一笔的人物， 嗯，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一点呢，他是一个实在的、表里如一的人，不像现在有的领导人，这个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呢又有另干一套， 嗯， 这个他呢就是实打实的这个追求呢他所要追求的， 嗯， 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呢他呢既呢敢于争夺又善于妥协， 嗯， 你比方说在这个马岛问题上， 是 他就敢这个万里出征， 对 这个去争夺， 嗯， 另外就是在这个香港问题上他争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他审时度势， 嗯， 看清形势以后呢，也善于妥协， 是 跟中国呢达成呢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嗯， 所以的话，他是一个比较这个清醒的这个政治家，有战略眼光， 嗯， 这就是我对他的最主要的看法。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梁先生， 谢谢。 梁先生认为， 嗯， 哎，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很实在的人，那很清醒。 说到我们中国人可能非常熟悉的跟邓小平交手那段哈，中英联合声明，为什么他会在人民大会堂面前有这么经典的一摔跤呢？原来他们是有底线的，就主权换治权是英国最根本的底线，但是没有想到邓小平会这么的强硬，所以呢，有人说他在出门的时候还在想怎么应对邓小平的这一招，但是没有想稳的时候一下台阶，结果就来了个踉跄。 这个还提醒了这个女生穿高跟鞋一定要小心。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打进电话来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明天再见，拜拜。